红妆新嫁的来见君王、啊、 请听铡美案。 暴露 起的端午日，朝火天子，我与你在朝房曾把我提，是体月亮照准时，你身子我的到日殿，他母子前来寻你，为什么不相认？放马而起，我劝了你人相恋，是啊，成了离骨到不了您的头，悔不及。公堂人来看我了，相连庄驸马哪个爹就哪个大官，当个混混男儿，让我东狂，先狂之家，这才能谋你大唐人生。要定了家官你为哪桩？